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四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双年展遴选了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者以及院校创作人员的1000多件作品参展，请听报道。 展览刚刚开幕就吸引了很多观众，他们在细细地品味这些优秀的作品，因为很多作品不仅造型美，而且精致细腻。比如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礼中的这件作品《留得枯荷听雨声》，就令一些观众想不到它会是石雕。残缺枯萎的荷叶有些地方看起来很薄，感觉一阵风刮过或者手轻轻一碰，荷叶就会碎掉的样子。而荷叶下面呢，还有一只仰着头的翠鸟，让整个作品显得很生动。再比如木雕作品当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春辉就雕刻出了桃源胜境图。此外，观众还能看到明式书房五件套、玉雕螭龙子母瓶、苏绣千里江山图等等。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是代表我国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工艺型制度型展览。本届双年展分为2个篇章，第一篇章成古迄今巧夺天工展出的作品包括玉雕、石雕、竹木雕刻、传统工艺家具等工艺门类。第二篇章薪火相传演绎华彩，包括陶瓷、漆器、漆画、织染绣、唐卡、金属工艺、玻璃类等工艺门类。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1-4展厅、北1-4展厅展出到9月2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孩子眼中的国家大卷儿童艺术作品展正在大卷东展厅展出，500多件出自3岁到17岁不同年龄孩子手中的作品，展现了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展览将持续到9月4号。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多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珍贵的历史文献，全面呈现了刘开渠的艺术人生。藏记李小可写生之路正在李可染基金会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了李小可30年里34次进入藏区体验、采风所产生的水墨创作、写生、版画、摄影作品上100幅，全面呈现了李小可先生与藏地藏人之间的特殊情感。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正在国家图书馆举办，400多幅《白雪公主》《爱丽丝梦游仙境》《七龙珠》《柯南》《海贼王》这些经典动画电影的原画与赛璐璐等开始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带大家重温记忆。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本周三在顺义新国展开幕，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近1000场出版文化活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天空晴朗，天气条件对白天气温的上升和夜间气温的下降都比较有利。中午时段呢，天气较热，应该减少高强度的户外活动，而夜间休息的时候您呢应该注意适当的盖着点啊，避免因为身体受凉而引起其他的疾病。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阵风有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6，欢迎各位准时回家，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咱们在每个周一的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一块儿跟您聊一聊家的事儿啊。今天呢继续还是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啊，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如果呢您的家里边有点小问题，或者说您在装修啊或者买房的时候稍微有点困惑的话啊，一块儿来跟我们聊聊，说不定我们能帮您解决一下呢。几种方式给我们发送问题，一种在我们直播时段，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到北京文艺广播发送过来，或者24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任意的帖下或者是私信留言都可以啊。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你都博士了，怎么看什么都还是不顺当呢？ 就是认真嘛， 啊， 认真。 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做技术型的嘛，学问型的，你看什么都会有问题的，不完美嘛。我们做课题，永远有做不完的课题， 特别好。 我觉得，因为最近有一节目， 嗯， 啊，聊一聊相片的啊， 嗯， 就关于相声的节目， 嗯， 里边呢有一对夫妻 啊，博士， 人家自创了一个，就是反正人家那个理论，什么公式相声还是类似于什么的，然后呢就和现在的这个相声名家呢产生了一些这个争执啊，好多人也在底下留言说，这个博士啊，这个你看压根对这个领域就不懂，还要指手画脚的等等，当然这只是一种声音啊，我就觉得我说，哎呦，是不是博士都这样？看什么东西都指手画脚的， 也不全是 啊， 也不全是 啊。反正咱们坐在这儿的这个博士呢，是有问题真说问题啊，他绝对不会说啊有问题，还跟小妙手似的，没问题，挺好的。小妙手是能解决，对不对？好吧，来，咱赶紧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这个掌门人他们家的户型了。掌门人的问题是呢。我们家的卫生间和厨房是对着的啊，挂帘能解决吗？这是第一个。还有他的卧室想要做飘窗，就是有一个卧室其中想要做飘窗，他说飘窗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呢？什么样子的结实呢？谢谢专家们。来吧，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卫生间和厨房是对着的，挂帘能解决吗？你看 会有所缓解，但是挂帘的这个细节得稍微注意一下，我建议挂布帘，而且尽量是1.7-1.8稍微长一点那种布帘，不要去挂 珠帘。大布帘 没有，还可以1.8，还可以有个15公分20公分，拖地是搞不到的。 诶，那咱们再细致一点， 嗯， 是半开的还是对开的？ 全遮挡的。 哦，全遮挡， 全遮挡， 那就肯定得是撩帘进，不是说拿、 哦、对对对 拿手中缝开。 对对对，现在那个淘宝上不有很多是中间剪开的，像日式餐厅的那种。 对对对 啊、我个人选择建议选择中间不要分开，而且尽量长一些。 嗯， 因为从美观感觉上来说，我始终有个感觉，我自己觉得很搞笑，那种一米二的帘儿挂在门上，总感觉像穿短裤一样， 多凉快啊！ 他喜欢长裤。哎，那再更问一下，那这两个帘儿？造型上或者花色上有要求吗？ 花色上最好以米黄色为主。如果出现在卫生间也好，或是那个厨房也好，因为卫生间它属于水，厨房属于火，它米黄色它属于土，能平衡两个气场之间的这种协调。而且为什么我不建议用珠帘呢？首先珠帘它不挡味儿，就那种小女生不喜欢那种水晶帘那种。 先开始我也觉得，就是它如果要长帘的话，因为门对门嘛，而且这个门对门挨得很近， 对， 所以中间这个跨度，如果要是一米二的短帘，一定也会走味儿。 对，那 所以长一点的话应该没问题。 对，是的，我建议是一米七以上会更合理一些， 嗯、 能缓解很多，彻底缓解有难度。 现在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好像也都慢慢的成了小专家了。就说一看，哎，你卫生间和那个什么门是对，没事，挂一帘啊。哎，说句实话，就这挂帘的话，是所有的只要是对着的，不好的，我们觉得 卧室门对卧室门问题不是很大，常见。 哦，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倒无所谓。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最明显的喽，比如卫生间对到厨房，或进大门对到厨房或卫生间，或者某个房间对到卫生间或厨房，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选择挂。 好的啊，来吧，接下来小妙手解决第二个问题。人家想做一飘窗，什么样子的结实呢？现在飘窗都什么样的呀？ 嗨，飘窗原则上是开发商自带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呢，就等于是一个小阳台底下做一个半截儿， 它可能是个老房子，对对对， 有、就 是吧？ 这个意思一定是这样。 对， 其实，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它究竟是怎么用。 嗯， 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想从底下放点什么东西，那其实就是一个箱式的了。 嗯， 就等于一个箱子似的往里面推，推到里面去之后，表面的材质可能要考虑一下。 嗯， 我们一般的会建议在这个上边用一些石材类的。因为木头类的话被阳光晒的话时间长了会爆皮会坏会变形。 哦、对对对。 尤其像有一些比如说像冷气啊冷凝水啊哈气啊等等这种情况、 嗯、 可能都会对飘窗这块的台面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个石材的大理石的人造石的这种硬一点的材质。 嗯。 如果觉得让放个垫子放块毯子其实也就好很多了。 嗯。 另外呢这个地方啊其实还应该过多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脚其实很容易会将下边这块就是窗下墙这一块会给弄脏，就是坐在飘窗上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腿放的地方就有可能会特别容易脏。 哦， 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建议您，还是要选别选其他的，选一些比如像木头或者是石头一体做起来可能会更好看更协调。 嗯， 如果一体做起来的话，比如说用石头做起来，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里边放东西稍微不是那么好放。 嗯， 因为石头它的这种开启和关闭的这种性能可能稍微的弱了一点。 嗯， 如果这是就有利与弊的问题了。如果要选择一些木头的话呢，开些门关些门可能还行，但是这就会在这一块墙上，比如说有壁纸或者乳胶漆，台面是有这个石头的台面，然后这一小半截会有一点，比如说像那个门板呀，或者是木头等等各种的材质堆在一起，这块会比较集中，视觉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说还得要看家里边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为第一需求。 嗯， 如果说真的不差这点地方的情况下，那我还是选择建议多用石头的。 嗯， 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就是表面台面是用石头，然后立板呢可能做一些柜体。以柜门、木头的这种形式为好。 嗯，它那结实程度没问题，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块的，你 三厘米都没事儿。 哦， 很结实，没关系。哦、对， 那行，那就放松、 嗯。 它不用做一个什么龙骨什么吧，它就直接是。 你 我还是担心 重量 的问题， 想着在飘窗上铺实木地板是吧？ 就不需要有什么架子支着它，让它 得有得有，是这样，这个往里边其实是要做一个箱体可能会更合适。 哦，就是一个整体的做进去。 对，因为这个尺寸其实还蛮大的，看起来可能得有个一米多的尺寸。就像这种箱体它一定最少一定要有三个立撑才可以。 嗯， 两侧两边是两个，中间还有一个，这是最少的尺寸了。 嗯， 对，所以还是要有的。 嗯，好的啊， 没问题。 对，掌门人经常提问题，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看来是房子不少哈。如果 但是户型真的不错， 挺好的， 对、啊， 方方正正的， 正 是吧，博士？ 厕所的位置不太好，其他还可以的。 哦，好的，哈哈，这回来再说啊。咱们看第二个问题，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二，就能看见第二个这个户型了。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听众龙猫的问题，他说我呢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啊。第一，咱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家的卫生间呢属于是在中间吗？就是因为我们从户型图上能明显的看出来中间那儿有一卫生间。 嗯，应该中间是它那个过道。 哦，中间算过道。 对，就这个过道是中间。 像你心这么大的多好啊，是吧，老这么认为。但是说句实话，这种户型我不知道您家的是老房子还是怎么的，这种挺少见的这个户型。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谈的你觉得呢？ 这个应该是这样来看这个户型图。目前看的话，如果看缺角，属于西北方有所缺角，东北方有所缺角，这个卫生间应该属于一半是在中间，一半是在中间偏北的这个位置一点点。 哦， 但它的马桶位我确定它不是在中间的，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太致命。但是我建议最好摆放石头或是用石材来装修这个卫生间，石材尽量多用一些会安全一些。 嗯，好，也不算是在正中间啊。 因为它真正的蓄水池的这个地方，洗手池的这个地方跟马桶的位置不属于中间的位置，但它卫生间的区域确实有一半是在中间区域。 明白了。嗯，然后人家第二个问题就说了，说如果要是在中间的话，那我怎么改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都用石材， 都用石材， 尽量用石材的板那个墙面跟地砖。如果说有注重软装的话，甚至都可以搞一块好看一点的玉石之类的摆件，去放在靠近门边的这个位置，哪怕腾一个位置给他。因为中间的位置讲究九五至尊，中间要讲究中正稳固，厕所毕竟是漏气有晦气， 还真是 稍微压一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个说句实话，这个卫生间所在的地方吧，首先占的地儿挺大的， 那五点一平米呢 对啊，其次看起来真的觉得怪怪的， 是 吧，跟这个卧室其中一个卧室的门吧又有点斜对， 斜对 总觉得怪怪的。哎，妙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把这卫生间给它挪了呀？因为他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家东西比较多，现在是想增加一些储物的功能，他是想做柜子。 嗯， 他是问说我这柜子坐在哪儿合适呢？我觉得让设计师统筹的来考虑一下，如果这卫生间能改成衣帽间不挺好的吗？ 想法真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三居室最好是两个卫生间，其实才方便。如果说你想我们把中间这么大的卫生间剪掉之后，只保留一个卫生间， 都去主卧上， 那其实 顺便参观一下，来 稍微的有点不是很方便、 啊、 而且其实 3.7 平米对于这么多房间来说的话面积不是很大、 嗯、 而且呢我觉得用起来会有点难受，所以说这个卫生间啊，我确实是觉得可能稍微的差了点，或者说是不要卫生间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嗯，还是正常保留着吧。说柜子的问题，柜子里边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么一看，我们这个里边这么多的阳台，对吧，你这个储藏的从阳台地方要给它用起来呀、啊、一个八点几平米还有厨房阳台，然后再加上卧室 C 还有一个类似于八九飘窗的这样一种形式、 嗯、 我觉得像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用。尤其是像我们正南侧那个八点七平米的大阳台，这么大的地方完完全全可以在四周的地方都加上。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您真的加上阳台柜之后还起到了一定的隔音和保温的作用，您千万别担心这个里边会受一些什么光线的遮挡啊什么之类，没有，这个阳台真的是三面都有光，光线还真的挺好的。 哦， 对对对，所以说您从这个四周都做一些柜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在储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是有一些贵重一点的物品尽量还不要往这边放， 嗯， 比如说像一些好一点的包啊鞋子呀、啊、什么之类往这儿放可能会容易损坏。 嗯 啊，您可以往其他的地方来去考虑考虑。而且的话呢，就是你看我们的餐厅进厨房的位置呢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尺寸是空地儿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考虑了。而且从设计上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把那个地方进行一下处理，因为毕竟墙体上它有一个结构本身的一个这个算什么呢，算凸角尖角这样一个形式、 嗯， 对吧？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处理一下，有可能视觉效果会更好一点。 嗯， 其他的地方空间其实也还好了。卧室里面正常的放柜子，这应该没有什么可说的。像公共区域的，我觉得可能从这些地方会增加一些，会好一点。 嗯嗯，这个户型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 嗯，太大气了、 哦。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它这阳台。 哦，我就觉得这不管是这边的南边的，你说这阳台也好，还是北边厨房加上的那个阳台也好，整个厨房加上阳台11.1平米， 是很大。 我的天呀，可以放多少的餐具啊！ 而且我相信它的厨房应该光亮非常好， 对，很舒服， 光线特别好。其实这个厨房在去做的时候啊，我们其实现在的餐厅稍微有点别扭，而且进来之后那个左手边立刻就是餐厅，我们都知道餐厅在去处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好处理、 哦、 因为家里边正常生活的时候桌子就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们去哪个样板间餐厅很好看，是因为餐桌上摆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不动， 对，平时是不动的，我们也可以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大的厨房里边做成那个 L 型的橱柜，然后再加上一个早餐台，或者说是一个那个正常的一个吃饭的一个餐桌，我觉得都能放得下。 嗯、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外边布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里边的话用起来也会很方便，这也是一种方向。 嗯，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博士，从他这个摆放布局的户型图当中可以看到。卫生间和厨房灶台和他这个洗手盆是背靠背的，问题不大吗？ 他那个怕问题大是怕在那个灶台的位置跟马桶位置是对上，他现在灶台的位置背后并没有直接 是洗手盆， 对 啊，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啊。 嗯，好的，这个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答一下恩瑞的问题。这是刚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问题，他们家说这个门厅采光不好啊，唯一的窗户也就是靠天井，而且是21层的中段塔楼，所以基本采光我觉得就映过来一点点的光线吧。啊，说这个采光不好怎么办啊？一会儿问问小妙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号房。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吧，回来解决一下恩瑞的问题。门厅采光不好，门厅特别暗，一进门黑的， 嗯， 怎么办？ 嗨，这个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好在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有一点点的光线。我们在去处理的时候啊，其实，第一，人工补光这个也应该是避免不了的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什么时候回家？因为晚上回家门厅是黑的很正常，回到谁家门晚上都得开灯。这个其实不用过多的去说。如果要是其他时间的话，您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镜子的应用，就是我们在门厅的时候有一个穿衣镜其实很正常，那么您再去考虑的时候，您看一看光那个穿衣镜放在什么位置，能够把这个房间里边就是门厅或者外边进来的一些光线能够折射一下，这样的话能够增加一定的亮度，这个要从实际的情况来去考虑。您试一试拿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面镜子看一看放在哪个位置最合适，这样的话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对， 另外呢就是门厅啊，您别放杂七杂八太多的东西，多用点浅色就会好很多。 嗯，就是空间大的话，就是显得空间大的话自然会好像是亮堂一些， 嗯， 即便空间很大你堆了很多东西进去感觉也是乌了巴秃的， 是 对吧。 嗯，

节节高升之类的富贵竹之类的。 嗯， 西南方的卧室我就不太建议再去摆放什么，如果靠墙的靠阳台的这面墙或床后的墙能有山的话就可以解决。 嗯，好， 挂个画就行了。 对， 带山的、 哦、 每三个角落解决的三个方案是不一样的。 明白。心底无私呢发来一个问题，都问一下谭博士，什么叫做房间缺角啊？ 房间缺角这个问题咱们在节目中反复说过啊，就比如咱们所居住的范围必须是正方形或是偏向于某一点点的，像长方形也没有关系，方方正正就属于不缺角。大家可以去网上参考一下故宫的线路图，整个故宫的那个模板就是属于一个完全不缺角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建筑格局。所谓的缺角就是咱们理解成九宫格，现在手机的输入法四川火锅九宫格，然后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去看，如果你的房子居住范围内有哪一块不方正或少了哪一块，就称之为缺角。 嗯，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您家的户型啪画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正 一 个， 对，一看哦，这边都已经填满了，但这边好像还没满，那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 对，那至于缺哪个角，有一个细节，因为网上的很多户型图或中介网上的户型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并不准确、 嗯、 我个人建议以户型图的中心点放一个指南针下去比较准确，放在整个房子的中心点，指南针立在那儿，你就能知道正南正北到底是怎么样，太多房子是斜的了。 哦，对， 否则会判断错误的。比如这是明明缺西北角，哎，这缺西方，这缺北方，很容易判断错误。 嗯，好的啊，关于这个可聊的特别多，聊一下午都聊不完啊。 嗯，是， 改天有机会咱们面聊啊。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第四位啊，这是李阳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四就行了。他问的问题是这套户型怎么样啊，发来了他的户型图。还有呢，就是他们家是六层的顶楼，96年的一个老房子了，在装修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点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稍微小了点，怎么能大点？来，我们先让这个谭博士看看这个户型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这个听众名字这么熟呢？ 啊，这名儿扔 好多人这用啊， 叫一声李阳所有人都回头啊。 这个房子首先来看，我第一感觉虽然方正，但有点刀把房。 嗯、 还有其次面宽不太够， 对， 可能客厅的光线未必会很理想。 这个地儿会很暗、哦， 面宽不够，面宽不够，肯定中间部分的光线很不理想。 对， 你要说大问题硬伤，这个卫生间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在中间了，还好， 差一点哈。 对， 嗯。 踩了安全线， 整个还行，就是面宽确实稍微小了点，只有三米二多一点点、啊、 对，而它缺的这个角是不是可能会是过道或是那个 对对 楼 道楼 的过道、 有可能、 一定是 有可能。 所以在电视机后面摆放一块石头或是悬挂一幅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之类的，当成它的背景墙就 OK。 嗯， 其他的问题刚子可以解决。嗯， 来吧，刚子，解决问题吧。 说说我们的事儿。 哎， 这个里边啊，其实看到了是96年的顶楼的房子。第一，96年的房子可能现在是，那个从那很长时间来就没带装修过。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对、嗯，这么长时间没装修的话，我们要关注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水路问题，就是我真的是建议您家里面的水和电全部都给它换掉。因为实在是到年限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下水问题。下水问题，因为这个不是某一家人可以去独立更换的。 对对对。 我还是建议您啊，您一定要考虑好了，就是我们将这个下水管这个地方，日后如果要是统一更换的时候，您会留出来一个方便的可以拆开的这样一个管道包住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那种吊顶的材质给它包起来，或者用一些柜子的形式，石头的形式给它单独包，因为这个时候的房子很有可能下水管就要一起来换了。 对，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情就是暖气也是一样，以前的老房子这个就是集中供暖的会居多一些，那这种集中供暖很有可能就是楼上楼下都是用的一根管子，那这种管子也会很容易出问题了。而且呢，那个时候的暖气片基本都是这个铁管的，这种铁管的话也会存在着问题，比如说它会从里往外一点点锈蚀，然后呢那个比如说它已经有一些沙眼出现了，更有一些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暖气公司来了之后不敢干。 嗯， 他真的不敢对他家的暖气做任何的改动，只要 为什么呢？ 因为是它这个明明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暖气的管已经很糟了， 因为 它只要一用 脆， 对，它只要用扳子一用劲儿，这个就可能立刻就崩水， 哦， 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说，您这暖气的事情一定要考虑好，就是上水、下水、暖气这几个问题一定要给它处理好。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 嗯、 而对于顶楼来说的话，您其实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就是顶楼的晒和保温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的房子的保温和这个顶晒的问题，可能都不会特别的理想。 嗯、 自己家室内去解决，可能有点难受，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家里边，可能要降低房高，可能不好。您可以考虑考虑，有没有可能从屋顶上去做一些什么办法？您比如说从屋顶上再做一层保温，再做一层防水等等，这种形式是有可能的。对对对，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说您这样去处理了，大的问题就没有了。像该怎么贴个砖呀、啊，怎么刷个墙啊，这个就是听从这个装修人员的一些意见，就基本都不会出错。 好的，来问最关键的问题、啊、卫生间怎么变大？ 这是这样，这个卫生间啊，从结构上去看的话，它一定会有一面墙是轻体墙。就一定会有的，但是是哪面墙是轻体墙不是特别好说，把那个面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儿，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就是把卫生间的墙给它拆掉之后扩大一部分，这个应该能做得到。嗯，这是第一个。另外，如果是做不到的情况下，您还可以怎么办？比如说，在那个客厅，因为进门正对着那一块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浪费，这块地儿不是特别的好用。 嗯， 您可以怎么办呢？可以给它增加出来一个附属的部分。这附属部分，比如说，我们就给它是用来淋浴、用来洗衣服，或者是用来这个洗手，或者什么都行。 嗯， 就是分为了一个卫生间，分为了两个功能间，这种形式其实也会好用一些。 就是卫生间也变成套间。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其实就等于跟干湿分区差不多吧，就会很好用，而且呢，它的上水下水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嗯、 直接打墙上打一个穿墙眼过去就全部解决， 嗯， 所以说从这儿去调整一下，我觉得会更方便。 嗯，好的。 那问题来了，现在它的卫生间跟厨房也是门对门的，帘儿可以吧？ 嗨，那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那个礼拜间了，你还怕什么？唯独， 我们都套间了，真是。 对对对对， 门算什么是吧？ 这都能改，没事。 哦，好。如果哎，说句实话，如果把他的这个卫生间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就这一面墙，如果是可以动的话，我直接推出来一个现在这个面积的同辈大小， 嗯， 可以吗？ 可以啊， 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不太确定那个地方是不是 能动，是吧？ 对对对对， 嗯。 马桶的位置尽量就不要动它，可以再推出一倍都没有关系，就马桶位置跟洗脸盆的位置尽量往马桶这块去靠， 就是再挪恐怕就挪到中间了，是吧？ 是的是的，现在是踩线 再挪，这哎呀好吧， 哎呀到处都是雷呀 啊所以还是挺好的啊，这个整个的户型还不错啊、嗯、虽然是顶层，虽然房子年龄稍微有点大，虽然这个卫生间有点小，但是都可以变化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子据他说啊，虽然是不到70平 ,69.09 我记得是。但是呢好像看着还是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房子好像他们房本面积本身写的就小。 是。 不是什么实际面积啊，所以应该还不错啊。来吧，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其实他的问题呢有点像刚刚那个恩瑞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要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